我哋中国制造嘅嘢，你估真系豆腐渣嚟噶？系切唔开噶嘛？系咪先？ 制造香港大陆 改装。 改装是怎样？改装都是中国制造2025嘛，是不是？总之就是切不开。OK， 仲有大家真的没考虑多一样东西，你切烂了阿船，那就即是大家没订期咯，是不是？你见不见到我们有4000多人在这里，我哋要穩定期噶嘛，但係 喺邊度啫？如果切咗個節目，冇得肯咯。 咪係咯，咁長蘇做唔到落去噶嘛？仲有最緊要一樣嘢，你叫我喺總理嚟之前就撤選，你冇嘢啊？你知唔知切爛咗架船會成架沉咗落去噶嘛？係咪先？成架沉咗落去即係咩啊？咁咪即係冇災難咯、啊，冇災難嗰場 show 又點做啊？我 call 咗啊總理。 Breakin 北上頻道 D100 北京飯店主持傑斯首個個人 talk show 北上頻道，日期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同埋18號星期日，時間晚上7點至9點，地點係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1樓禮堂，地址香港灣仔軒尼斯道15號，港者。傑斯節目北上頻道的主持，票價 Regasin Rega Finance 會員港幣250元，非會員港幣350元，名額每場300個。購票方法一，請將姓名、聯絡電話、報名人數、Regasin 或者 Rega Finance 登入名稱電郵至 gotocn@regasin.com.hk， 題目為北上頻道，三個工作天內會回覆閣下的電郵。一切以完成付款程序为优先。购票方法二，上环地铁站 E2 出口上环 D100 专门店， D100 自己有价350，其中100将会拨捐 D100 加油2000计划。 10月17号、18号，傑斯约定你不上频道，不见不散。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紧的是 Regasin，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18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起来，不要做努力的人。 好啦，又翻嚟呢個北上頻道啊，應該 係六合彩啊嘛， 你有發覺？ 唔係，係六合彩嗰個似十八大，嗰種係中國共產黨嘅文化。 嗱，你見到幾個？得得得得 得咁樣，屌係啦！但係最恐怖咧，每一次就係咧，又見翻江澤民出嚟。今次嗰個江澤民咧係後生個對上，嗰次嗰個嘅。 咁 同好啊，姓文化字有咩關係？ 姓文化 字真 係咩嘢？ 屌你真係！ 你想講姓文化係乜嘢先？ 係 跟源遠流 姓文化字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監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啊、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啦、啊。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啊、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什么节目？ 八牌 子啊，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 线， 知啦，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樂起嘅就，我打到大灣度交鋒，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 今年成個春晚主題係乜嘢啊？夢啊嘛。你老母你咪講完個夢你就一無所有啊，點解咁樣搞啊？ 都唔好意頭， 大佬啊，真係你滾。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 咁啊，下禮拜我哋再翻嚟再繼續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 傑斯刁文牛的 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好啦，开始呢个九月二十七号晚嘅北上频道啦。 中秋节啊， 中秋节咁啊，其实好多嘢值得纪念噶呢个日子，九月二十七号啦。咁啊，我哋录完音，你可能听紧嘅时候咧，就已经咧开始咗呢个九月二十八号呢个雨伞嘅一周年嘅纪念啦。咁又或者可能去到9月29号呢吓，扮下预言家先啦。9月29号可能呢就会好讽刺地呢，就喺港大嗰边呢，即係校委会呢就喺9月29号开嘅。咁可能呢就喺雨伞一周年之后嘅第二日呢，就好讽刺地呢就话俾大家听呢，就已经确定呢、這个陈文敏呢就已经系被否决㗎啦，做呢个副校长，咁啊港大副校长。咁呢个呢点解话讽刺呢，因为都系同呢个雨伞有关啦。咁、当然啦，今时今日呢就好多事情其实都系咁㗎啦，就会系话俾你听，你唔好咁敏感啦。啊！你自己敏感咗啫，其實咧就佢根本就係唔稱職嘅，或者就係好多嘢其實同政治係無關嘅。咁好多時咧，即係你發覺今時今日喺香港咧就身邊其實好多事情都係咁嘅。咁就係咪真係過於敏感嘅？咁啊，每個人自己去判斷啦。啊，咁就紀念呢、這個雨傘嘅活動咧，其實又唔係話完全冇嘅。不過我諗咧，亦都唔係話太多。 系啦， 咁呢个咧就我谂交翻俾今时今日呢一代嘅 香港人、 香港嘅年青人啦，吓、即系喺佢哋个圈子里边，其实都有啲人系觉得应该要纪念，有啲人就觉得唔应该纪念，有啲人觉得呢个活动系成功嘅，因为可以唤醒咗年青一代对政治、对香港嘅未来嘅关注，但亦都有啲人觉得呢个活动咧，唔系呢个运动咧，喺旧年嘅运动咧系失败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究竟佢系成功定失败，佢值得纪念，因为唔值得纪念，咁咧就由大家即系自己去判断啦。咁啊，另外仲有我个 show 啦，又讲下啦。咁啊，最近其实呢几个礼拜都会开始就 预备紧个 show 咯， 预备紧个 show 啦吓。咁、啊，譬如仲有呢几日其实就亦都约咗一班朋友仔，咁啊会准备可能度一度啲歌仔啦。咁啊，希望可以喺现场又可以藉呢个机会玩下玩下玩下啲音乐啦。 我真系老实讲， 系啊， 我真系未睇过你玩。 我都好耐冇玩过，咁所以你喂，除咗好似同你上过去大陆唱 K 之外咯， 嘥少少啊 ，KTV 都 KTV 同你唱歌啦。另外就做音乐节目嗰阵时探你班就有嘅，杰斯的音乐空间嗰阵时探长度录，但你话真系。我未叫你揸住吉他， 我都未肯定系咪揸住吉他噶，即系到时再谂啦。 Sam 哥呢样嘢，听啊听过你讲，好似讲得好有文有路啦，做唔知你做成点啦。 唔知噶，咁已经其实好耐，好多年都抌低咗支吉他啦。咁都可能会尽量拿翻支吉他。咁anyway， 即系会有几个。年青人啦，咁就会同我一齐夹少少嘢啦，咁、就仲有就係最紧要其实都係一路都係度緊个节目嘅内容啦。咁、那个节目内容其实呢就即係正如个 show 嘅主题北上频道，咁其实呢就其实一早都已经有咗一个方向嘅。咁但係我諗就细节啊内容呢，其实就因为啲新聞又不断咁出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又其实几得意呀，呢个过程里面就会成日会留意住啲新聞啦。 咁 起码即係会觉得係应该有啲乜嘢会加返落去呀、有啲咩又要抽返走呀、之如此类啦。咁、就即係而家其实最担心嘅唔係冇嘢讲。最担心嘅呢系 唔够时间， 系唔够时间， 同埋 即系系啦，好大镬。你知道 长要细 长气，长气又沉气噶嘛，吓、咁所以咧就呢个反而系最折腾啦。咁卖飞嘅情况咧，就其实就 唔可以讲系好快 ,ok,、嗯、又唔可以讲系好慢咁啊好正常常咁啊速度去啦。咁、嗯、但系大约而家我諗就即系啱啱 D18 又买上个礼拜即系啱啱开始咗一个礼拜啦。咁、嗯、跟住仲有就 Regga 呢边又卖緊啦。咁、嗯、应该大约系我哋都冇乜点计过多个三分一嘅应该。 系 咯。咁所以呢就仍需希望大家努力、嗯、啊帮手支持一下。咁啊即係再讲一次就係、是、唔淨即係撐我嘅第一次嘅 TikTok show 啦仍、嗯、另外都系撐两个网台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啦。咁亦都有啲网友系令到我好感动嘅。即係譬如有外国嘅北上嘅听众就因为知道自己返唔到嚟啦咁但係都表示一个支持呢咁就都买飞嘅咁买飞之后呢就叫我哋去处置啲飞咁啊咁啊好多谢呢啲朋友先咁仲有譬如话 D18 嘅自己有啦、嗯、有啲落到上环站呢就买咗飞之后就通知我咁然之后跟住就话诶、哎、我又多买咗几张飞啊咁然之后呢就叫我又落去攞啊咁样。咁、嗯、我諗即係好多谢大家虽然我唔系好鼓励大家咁样做即係我唔系好鼓励大家买咗跟住又唔嚟嘅。咁但係就如果你哋即係有咁嘅想法我亦都再次即係代表两个台多谢大家嘅支持先啦、嗯、因为呢种真係出于一种即係自发嘅一种支持对网台啊对言论自由啊对今时今日即係小众嘅电台嘅一种好有力嘅支持嚟嘅呢种咁嘅心意。咁、嗯、所以希望大家即係继续帮手啦咁详细情况再讲下啦就係、是、10月17号 ,18 号啦咁晚上7点至9点咁地点呢就係、是、呢个香港湾仔轩尼诗道15号温莎公爵社会服务大厦、嗯、一楼礼堂咁就Regga 嘅会员就250、嗯、非会员呢就350咁自己有嗰边呢喺呢个 D18 上环站嗰边呢就係、是350嘅 ,ok, 咁 Regga 呢边呢就再重复讲一次啦就係、是、你 send 个 email 嚟呢、這个 gotocn@regga.com.hk, 咁题目个 subject 就写住不上频道即係不要个不咁呢就话的呢就喺三个工作天内呢就会回复你嗰个电邮咁然后呢你亦都要写埋你个姓名啦联络电话啦报名即係买几张飞呀、啊、个人数呀、啊那個詳細的情況啦，咁然之後咧就阿的就會幫你安排。咁其實就呢、這個禮拜好似係咪你都係 send 緊啲飛出去㗎？ 開始 send 飛出去㗎啦，係 啦 ，OK 啊， 係啦，咁啊辛苦曬阿的啦。 講多少少啦，關於個 show 度咁啊，其實搞呢個 show 第一樣嘢啦，咁啊北上個節目應該07年5月開始，咁都8年啦 ，OK。咁、嗯、啊，幾個台都曾經播放過呢個節目啦，包括 My Radio 啦，跟住 Our Ray 啦，然之後輾轉就去咗嚟 Regga 啦， 仲有人網 啊人 My Ray 咪 My Ray 之後就人網， 係、 係、 啊 okay ，我成日代表都係一嚿嘢係 My Ray 人網啦，係啦。咁跟住其實就係想做少少嘢嘅，係想做少少嘅原因就係、是、話 ，OK， 一嚟都從個 Facebook 度，又或者其實曾經嘅一次網聚啦，七七網聚啦，又或者傑斯本身自己好多收到嘅 PM 啦，都有不少嘅聽眾啦，都係一紮忠實嘅支持嘅聽眾。咁一路都冇搞過一啲所謂好大型嘅同各位見面。咁就希望就即係藉住一個 talk show 可以同大家見下面啦。咁第二樣嘢嘅就係話跳離咗個節目嘅框框，因為我哋都即係呢兩三年嚟喺 Regga 嘅北上嘅時候都收到好多意見，就係、是、一路都講緊喂傑斯講少啲香港嘢啊，講多啲大陸嘢啊，跟住有人就話喂你講多啲香港嘢啊，跟住唔好要啲文啊，好嘈啊咁成。咁攞咗一啲嘅 topic 啦去做一個 show 啦、嗯、即係我諗係第一就係成個環境嘅改變啦，包括香港以至內地兩個地方嘅改變，咁而希望即係傑斯去度出嚟做一個 talk show。第二嘅就係話，我諗喺節目上大家都唔會，即係我哋好少可以去做到套翻落去個 talk show 去做嘅，因為始終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好多時都一啲新嘅 news， 但係背後究竟有冇一啲意義令到大家可以即係開心地反思又好，又或者唔開心都好。 咁我哋即係節目上係有啲有個限制喺度，咁希望呢個 talk show 可以帶到俾大家。大家一啲嘢啦， 所以你話如果早幾年咧，即係都有啲朋友話喂不如開個 show 啊，做個即係做一個好似棟篤笑咁樣啊，咁啊講真，其實即係早幾年你話點解冇咁嘅興趣做咧？第一時間又可能即係早幾年可能忙好多啦，咁今年其實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今年生意淡薄啊，咁所以咧就有翻啲時間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都未必係一個主要原因，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其實都即係經歷過雨傘之後咧，即係都叫做即係我諗喺香港人點樣睇大陸其實。就呢幾十年一路都喺度變化中，咁但係咧，譬如話去到舊年嘅雨傘咧，其實即係去到今日差唔多一週年啦，咁其實真係個轉變係好大，即係我講香港人點樣睇中國呢個地方，咁我諗就即兩三代人其實對中國嗰個認知都可能好唔同嘅 ，OK， 咁所以我覺得就點解會揀即係呢一個名字，其實呢個名字好反映到嘅就係話我哋一種由即係由北上 OK 啊 China Trade 嘅年代去到而家即係呢一代嘅年青人即係選擇切割 OK 同中國切割嘅呢一種咁嘅態度，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就都幾係一個分水嶺嚟嘅，所以我覺得今喺呢個時間搞一個即係咁嘅 show， 咁用一種其實我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話。唔好大家聽完之後好沉重 ，OK，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係我盡量要拿捏嘅。咁我希望就係話，用一種輕鬆啲啦，但或者就係嬉笑怒罵啦，又或者係即係我記得早期我哋做北上頻道嘅時候咧，有啲仲記咩？有喺人網年代咧，即係有啲聽眾咪成日話。你哋啲笑声好乞人憎啊，记唔记得？ 系 佢话我哋耻笑中国咁样啊，即系我觉得，咁我哋嗰时都答过，就系话喂，其实即系我哋对住一个咁嘅情景吓、啊，即系每日对住一个咁嘅情景，回归咗之后，其实喂。其实嗰种唔系耻笑嚟嘅、我咁惊我哋点答嘅咧？我哋话呢一种系一种苦笑嚟嘅。 系啊， 咁我哋就即系，我希望带翻出一种咁嘅态度啦。即系即系，虽然有啲无奈咁，但系起码咧，我哋都仲识去苦中寻找一啲一啲快乐。 系啊， 咁所以咧就希望即系嗰晚可以做到一个咁嘅效果咯。 吓、好啊， 好啦，嗱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啊支持啊，就啲飞未卖晒啊，所以咧就要揾大家要帮手撑下，咁咧就所以就唔好介意嘥少少时间就睇一睇啦。咁咧就今个礼拜翻嚟咧就其实个焦点咧就会喺当然喺主席去美国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讲嘅嘢咧，值得讲嘅又唔系真系太多。咁同埋因为咧就先提一提就系因为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做翻转头嘅。先讲就係今日会有加时版啦，咁就二三四节啦，二三四节呢我就请咗阿肥 Kel 同埋阿刁文牛嚟呢就一起讲下电影嘅，咁我哋都喺个北上频道个 Facebook 嗰度呢就出咗个 post 呢都係讲下讲集中讲三套中国嘅西片啊 ,ok, 咁係咩西片呢，咁大家一阵可以听下。咁所以呢我哋喺第一次呢其实呢就可能都会集中呢即係讲返一啲娱乐嘅嘢啦，喺今个礼拜呢个节目度。咁呢就集奥会有冇特别嘢要讲呢，我就觉得就冇乜特别嘢嘅，讲真係。即係除非阿迪係諗到啦，咁有几个议题就包括即係集奥会开完啦，我哋做完节目，咁包括其实各自提嘅嘢都係各自表述，我觉得咁所谓叫做大家好强调双方强调达成共识嘅嘢，我觉得有咩共识啫，係咪先，举个例譬如话呢个网络嘅入侵咁样，其实就大家那个虽然话达到共识，但係我觉得咪又係各自表述，咁然之后呢就根本就大家互相自己压自己，首先就係呢就将一啲呢国家，即係你咁样解读啦，简单嚟讲就係话将啲国家层面国家级嘅攻击呢，互相嘅攻击呢，就将佢否认咗佢，即係我个国家冇攻击你个国家冇攻击我， 啲嘢呢就全部將佢呢擺咗落去一個民間嘅陣面， 是 就係嗰啲個就變成一啲個人啦，或者係一啲呢就係、是、企業啦嘅嘅嘢啦，咁然之後咪大家就咁容易傾好多嘛，因為咁樣呢就可以呢大家就可以話嗱，我哋其實好重視㗎，如果我哋發現有呢啲嘢，我哋就拉㗎啦。咁其實可見嘅未來，你會見到嘅就係好簡單啫嘛。嗱，咁譬如話集走咗之後，美國佬咧，咁啊，奧巴馬如果要向業界交代嘅，佢點都要拉翻一啲人㗎嘛。其實有曬喺度㗎啲人就係咪先？咁而家有啲其實篤咗出嚟，都已經係中國軍方嘅解，屬於即係屬於解放軍嘅。咁但係一個好簡單嘅情況，你日後就會見到啦。 嗯， 無論拉嗰啲人係咩人。好相信嘅就係呢，美國拉一個大陸亦都會拉一個， 嗯， 係咪先，你有嘅我都有啫，係咪先，咁就第日咪又擺返出嚟咪又攞嚟拗，咁總之大家仍然會繼續攻擊啦，互相偷竊大家嘅機密啦，或者仲有呢就係呢、這個仲有就係、是、侵權嘅嘢啦，咁、所以所有呢個就中國嗰呢邊一定會繼續做啦，咁所以我覺得冇乜特別。咁、另外仲有嘅就係、是、亦都你見到奧巴馬就好主動去提翻一啲即係人權嘅嘢啦，包括呢、這個即係新聞自由啊、集會啊、宗教自由啊，咁你奧巴馬都 mention 咗好多，包括譬如話即係記者簽唔到證啊、律師啊，或者啲 NGO 啊、一啲社會團體啊、等等嘅，即係喺中國嘅境內受到嘅對待啊，或者係仲有近來嘅關閉嗰啲教堂拆十字架啊，咁等等啊，西藏嘅問題都有提出嚟。咁你提咗出嚟之後，其實又係嗰種答法，係咪先？咁啊，習嘅回應係乜嘢？民主與人權係人類共同嘅追求，就唔係普世嘅價值。咁佢話咧，就嚇大家雙方又要尊重翻大家嗰個歷史嘅進程啦、國情嘅唔同啦，應該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嘅權利啦，亦都強調中國夢咧就係實現社會公平主義嘅過程啦，等等。咁西藏佢就冇 mention。 嗯， 咁提完呢啲嘢，咁有乜嘢啫？即係如果真係一個有為嘅美國總統，我會一腳踢你個啰柚啦。 嗯， 跟住同你講啊，喂，你老咩？你卅年前。你幾任嘅領導人已經開始咁講啲嘢，由1979年啊，鄧小平你都講啲嘢，咁好啊，你即刻翻屋企啦，唔好傾啊，大家，等你覺得我講嗰啲嘢係大家可以搭到嘴嘅，你先好翻嚟再同我傾啦。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唯一即係覺得有呢種，咁有冇呢種態度？梗係冇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又係即係有咩好傾咧？各自表述。咁我覺得就最後成個集奧會 OK 啦。最緊要其實都係喺翻我哋個國家領導人啊，可以攞到佢應該攞嘅嘢，係咪先？天朝大國，跟住然之後咧得到對方嘅重視，跟住然之後過到去好似體現主權咁樣，掃完成個西雅圖，跟住咧就下一站就掃埋成個紐約，咁 OK 啦。即係佢要玩嘅嘢，全部都可以俾佢玩足噶嘛。買300架飛機，跟住然之後亦都確認咗啦，波音就會過嚟開廠等等，全部嘢其實都係。即係預期啦，預期嘅事啦。咁、但係你睇到嘅其實就係美國呢個禮拜仲有教宗嘅訪問啦。咁啊，好明顯咧。其實如果你即係睇你睇咩新聞啦，你睇中央台嘅新聞咧，咁、就冇乜。就梗係習近平威曬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美國嘅新聞呢，其實就阿習嘅訪美呢，其實就個篇幅唔係擺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相對返教宗呢，就教宗就真係多好多，咁同埋教宗嗰、那個即係到訪由一落地美國嗰下就已經係非常之受重視啦，靚落華盛頓，跟住然之後呢就正副總統奧巴馬同拜登兩個嘅 family 啊一齊去接機，咁呢啲嘢呢就都顯示到，同埋嗰個親和力啊，即係你見到即係教宗做 show 就肯定靚仔過阿習啦，係咪先？有個五歲嘅妹妹衝出嚟咁啊！叫啲保鏢，你唔好阻住佢，唔好阻住佢，架立佢埋嚟，啜一啖，跟住然之後先擺翻佢過去。咁呢啲阿習啊，做唔做得到咧？ 嗯 啊，咁啊習喺啊呢個白宮啊，記得就都有多啲大媽大巴咁嘅物體咧，就同佢握手嘅。我好期待咧，其實嗰幕如果你最反高潮，如果係喺嗰度電影咧，我會點拍咧嗰幕？你知唔知我會點拍？ 唔知。 我會呢就將嗰啲呢犯罪在逃啊同埋資金外逃啊嗰啲咁嘅中國人呢擺埋嗰度，跟住同阿閘握手，阿閘點樣我啊？我是令计划的细佬啊 你明唔明啊 我走得啦啦喂好嘛你好耐冇见啊咁啊。 你收到五千亿啊 是啊。 在我后面是银行追 住。哎呀今晚登探过嚟睇视频啦咁啊是咪先。咁啊所以呢咁啊但当然冇呢一幕啦。所以呢个咁嘅 show 呢就真係冇乜特别嘢好讲啦。咁啊讲下第啲嘢啦讲下即係返嚟讲下我觉得就要讲下呢个睇电视啦。 係囉。 即係反正我哋今日都要讲电影咁啊讲埋呢个电视啦。讲电视呢就都几多嘢讲啊。咁啊今即係呢其实呢个人礼拜大家都有一个即係都几大单嘅新闻喺香港啦就係、是、呢个乐视啊咁呢就开始即係踩入嚟香港啦。咁啊的你对呢件事有冇咩特别嘅即係睇法先。 第一我冇乜特别嘅睇法嘅点解呢 係点解冇乜特别睇法先 即係你问我咩 media 都好呢都已经冇乜点睇㗎啦。 係。 即係你话我睇无忌我冇睇嘅。咁啊執柒咗个间都唔知係執咗咩啦已经去到。咁你话俾 ,ok, 付费电视咁计我唔会付费去睇嘅。即係 let's say now 或者有线。咁啊落到嚟淨係知道一个中资嘅背景落嚟咁然之后大把钱咁然之后当然啦其中一个焦点嘅就係话佢买咗个英超啦咁但係你即係作为唔好话即係唔好话香港人啦作为你想睇电视嘅一个人你想睇嗰啲乜嘢就算内地嗰啲劇啊你想优酷啊嗰啲都睇晒啦係咪先。 係。 咁你唔需要畀钱㗎。我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 係。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其实就对你嚟讲呢就冇乜大影响所以你就唔係好关心啦係咪。咁但我又觉得唔啱嘅我哋始终都係做网台係咪先。即係虽然我同你都係差唔多一样㗎啦即係除非有人可能突然间有一日有把西瓜刀扛住我哋条颈嘅啫，咁我哋就话一定要我哋俾钱睇乐视，咁我冇办法啦，我要睇即系如无意外，真系谂唔到一个动机咧，我同你会睇 西瓜刀未必曱甴就系， 系咪曱甴系嘛，系咪抌啲曱甴落去啊？的个裤浪度咁，你就可能会俾钱睇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就算系咁，即系就算好似我哋唔会俾钱，但我谂就呢件事其实都系值得好值得探讨下嘅。咁首先就系乐视就系、是其中一个即系大陆嘅网络电视啦，咁嘅呢个就喺深圳创业板有上市啦，咁、那个老板姓贾嘅，唔知贾乜鬼，我唔记得咗，咁、那、嗰个就曾经啊谣传咧就同令计划有关，咁啊闪咗成年几两年，咁后屘咧又喺外咁啊走咗出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外边咧就活跃翻，咁而家又好似冇乜事咁样，然之后咧就大肆就去搞呢嚿嘢，咁啊喺个我谂两个礼拜前到开始。就开始传啦，就话乐视咧就会即系买呢、這个即系嚟紧三年啊英格兰超级联赛喺香港嘅 独家播映权， 独家播映权吓，咁佢叫独家播映权嘅 ，OK， 咁然之后咧就传到沸沸腾腾啦，咁啊香港嗰啲睇波嘅朋友你知啦，首先就系、是。即係睇英超係主菜嚟㗎嘛冇英超睇係咪先冇晒話題㗎嘛咁同朋友講乜嘢啦係咪先咁我明明係 join 緊 now 㗎嘛下年就開始咁如果係咪可能 now 冇得播呢咁好驚㗎嘛咁所以大家呢就即係好關注呢一件事啦咁而家其實已經呢就即係叫做呢就即係有進一步嘅消息但呢成件事我哋又唔知佢點㗎喎即係佢係擠牙膏咁樣擠啲嘢出嚟㗎啫咁我哋知嘅嘢我哋嘗試講下先啦然之後等陣先講下成件事我哋應該點睇。我哋返返淨係講呢個即係英格蘭超級聯賽嗰度啦咁首先呢佢就已經呢首先佢都 confirm 咗佢係肯定係攞咗2016至2019年嘅三季嘅英超咁佢而家叫佢咩呢叫佢做播放權㗎咋喎佢又冇 再讲到佢系独家播映权，咁我哋一阵可以解读下咩叫播放权，同佢嗰个独家播映权有乜嘢分别啦。好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咧就大家好关注嘅 Now 啦。咁 Now 咧其实就寻日咧，即系呢个24号咧，24号前日啦，就出嚟讲咧就已经再就确定咗，佢就话咧就未来嘅三季嘅英超咧，阿 Now 咧系有得播嘅， 系 有得播啊。咁咧就但係等下先啊，嗱，因為我睇南華早報啊，南華早報佢就話咧 ，it has secured live broadcast of the games from the 2016-2019 seasons after clinching an exclusive agreement with the new Hong Kong rights holder。嗱，佢就用咧一個新嘅香港版權持有人 ，OK， 類似係咁啦 ，rights holder 就去講嘅，即係話咧，佢話佢同一個咧。擁有香港呢個播放權嘅 holder 嘅一個角色嘅機構咧，就已經達成咗個exclusive 嘅 agreement， OK， 一個獨即係、就是、一個獨家嘅 agreement， 就係佢一嚟緊三季咧，佢都有得播、OK。咁咧呢個就咁，然之後咧喺你如果你有少少留意咧，就係、是、前日嘅時候，其實 now 出嚟講嘅時候咧。就冇嗱，第一佢冇提過樂視啦， 係啦， 亦都冇樂視嘅人出嚟撐場啦，咁佢就淨係自己撈出嚟噏嘅啫，咁、所以咧，究竟即係我哋未知嘅嘢咧，就係、是、喂，究竟撈係咪就係同佢買咧？因為撈自己有另外再有渠道咧，阿澤佳嗱，我真係唔知道嘅，咁、然之後你要見到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就係香港寬頻啦，香港寬頻咧就出嚟就。信誓旦旦咁咧，又話咯，喂，我哋同樂視咧就已經達成協議嘅，就係咧，我哋亦都會咧，即係喺嚟緊嘅三季咧，就經即係香港寬頻咧，你又可以睇到呢個英超嘅，咁、所以究竟最後係點樣咧？我哋到目前為止其實係話唔到俾你聽嘅。咁、呢件事之奇怪咧，就係乜嘢咧？即係話。喺嚟緊下一季咧，其實你可能有三個選擇啦，就係、是、你直接幫襯樂視啦。諗樂視而家咧就喺度好積極咧，就推緊佢嗰啲電視機啊、機頂盒啊，甚至我記得有個 plan 咧就係咁講嘅，就係、是、嗱，你而家嚇而家你即刻咧300几蚊，好似係300几啦，買個唔知買個機頂盒，然之後咧就開始睇，你一半年之內唔退翻俾我哋咧。啊！你就可以咧喺新下一季嘅英超咧嘅头一个月咧，就免费俾你睇英超，即系好鬼烦。咁如果嗱，你半年之后你可以退翻个盒，退翻盒咧，我哋就净系收你10蚊鸡。吓、咁即系我其中有一个 plan 系咁啦。咁我唔知搞乜噶。咁嗱，即系但系我哋再讲翻之后，下一季你可能有三个渠道啦，就系、是、你睇 Now 啦，你系 Now 用户，咁而家 Now 保证咗啦，啲即系保证咗你而家係 Now 嗰啲用户咧，唔使驚，下季繼續喺 Now 度係有英超嘅。嗱、咁你唔好理佢係點啦，喂，收費未知。跟住然之後仲有第二個渠道就係頭先講個樂視啦，第三個渠道可能咧就係呢個香港寬頻啦，等等。咁呢個咧就係三個嘅渠道。咁我想話，即係其實首先呢件事嗱，如果你問我係點睇，我第一樣嘢就係話我歡迎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首先就係、是。喂，即係呢個其實都係 Uber 概念啫。喺今時今日網絡嘅年代，即係你租酒店，你可以有 apps 係咪？跟住之後搭車又可以有呢個 Uber 滴滴、快的咁樣係咪先？咁然之後睇電視，其實已經都係一個即係冇得阻擋嘅。如果再翻我哋做咗10年嘅網台係咪先？我哋係其實應該。支持呢一件事嘅、，OK， 咁然之后支持佢入嚟，支持佢用40几亿美金天价去， 唔系唔系吓，唔系40几亿美金，十几亿港纸， 乜嘢啊？ 6亿美金啊嘛，点会40几亿美金啊？ 6亿美金系几廿亿几廿亿港纸啦 ，OK， 几廿亿港纸、就买咗个3年嘅 播映权， 播映权 ，OK， 播放权 ，OK， 咁、我哋其实应该系要欢迎呢一件事嘅，冇理由唔欢迎先啦。咁但系即系嗱，但系嗱，欢迎同唔欢迎呢、這个亦都代表住一样乜嘢咧？就系、是、话。差唔多係第一次一個非廣管局核下嘅即係領有牌照嘅一個傳媒機構非啊，我覺得、我要講清楚 是可以攞到一個咁嘅播放權啊嘛。 嗯。 咁而家港管局冇有冇出過嚟啊？卡片show啊嗰啲有冇出過嚟啊？趌過去咧？ 冇、 啊，好似冇喎，真係唔多見喎、啊。李澤楷又冇趌過佢、啊，撈都冇趌過佢、啊，冇、嗯、人趌佢啊。嚇、嗯，冇、啊、人趌佢係咪又係我哋諗多咗咧？好似港大咁，我哋諗多咗，因為佢紅色資本，所以唔趌佢咧。咁我唔知啦。咁但係我淨係調翻轉嚟問，如果呢一個播放權係王維基買到嘅計劃？又或者咧係鄭經翰買到嘅話，又或者係阿的總買到嘅話，有冇人嘈咧？ 屌撚到！ 咁你哋自己諗啦，係咪先？啊，咁我唔知啦，或者又係我諗多咗啦，咁所以諗咗，但係事實就係一個冇牌照嘅台。OK， 咁嗱有啲我喺 D18 嗰陣時咧，我都其實早嗰排我都講過，咁然之後有個網友咧就駁斥我啦，喂咁又唔係，佢話嗱，首先你要解讀呢樣嘢，而家呢個叫播放權 ，OK， 佢買咗嗱個播放權其實有咩分別咧，同嗰個轉播權。如果以往咧 ，Cable 同埋 Now 咧，其實佢哋買咧就係一個香港嘅轉播權嚟嘅，佢淨係可以轉播嘅啫、OK， 即係英格蘭嗰邊嗰場波點播？跟完之後呢，佢哋就會係轉播啦。咁但係個播放權呢，即係如果照我嘅理解呢，就係呢，其實呢佢係唔單止自己可以播㗎，佢係可以賣俾人哋播，喺佢嗰個喺嗰、那個喺個 territory 嗰度。咁我而家唔知佢呢啲幾廿億究竟係淨係香港嘅 territory 啊，抑或係包埋呢、這個即係中國啊，咁呢個我唔知，但係起碼就係佢有得，即係佢可以將佢轉賣嘅，咁所以嗱，佢又理論上可以賣俾 Now 啦，又可以賣俾呢個香港寬頻啦 ，OK， 咁但係有譬如有人質疑我就話，喂，咁佢唔係喎，佢話你而家2000年頭你記，大家如果記得嘅話，香港嘅有線嗰陣時播都係買 ESPN 嘅喎，試過。咁嗱，首先呢，我咁樣答你啦，如果你話翻個當年呢，其實喂 ESPN 呢都有類似一個播放權，因為當年嗰陣時咧，仲係何輝啊、盧德權佢哋做啦。咁我記得歐聯係咁咧，其實英超係咪我都要 check 翻係咪，我都唔係好記得係咪英超。咁但係 anyway， 就算歐聯都係一個咁嘅差唔多咁嘅形式，就話由 ESPN 賣俾 Cable 就喺度播啦。咁但係個分別喺邊度咧？好簡單啫，個分別就係 ESPN 冇落地香港噶嘛。而家咧呢個落市咧，佢其實係直情落地香港㗎嘛。嗱，佢直情 provide 緊一個成個，佢唔係淨係一得嗰、那個即係英超個播映，唔係淨係講緊播波㗎嘛，大佬啊。如果你有上過樂視睇就知道啦，佢係有播埋佢嗰啲旗下嘅電影啦，有唔同嘅綜合節目啦，有好多嘢都喺度播緊㗎嘛。佢其實係一個台嚟㗎嘛，佢有好多唔同嘅 content 嘅一個 content provider，OK、okay? 然之後佢喺呢度係名正言順咁喺度賣機頂盒啦，賣呢個電視機啦，喂，冇人而家話緊佢犯法㗎嘛。但係過往我哋而家好多人如果係睇屋企睇緊電視，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大家都用緊好多唔同類型嘅機頂盒，你走去黃金高登啊嗰啲，全部都可以買到好多其他嗰啲唔同嘅機頂盒，提供緊唔同嘅內容俾大家睇㗎嘛。咁但係過往我哋嘅政府話俾我哋聽，呢啲嘢係乜嘢啊？係非法定係合法啊？ 非法 係非法㗎嘛。仲有的而且確嗱，即係我自己都有兩個喺屋企啊。雖然即係買嚟都係第一個咧買嚟就貪過癮嘅，我名都唔記得咗啦，即係唔知唔記得咩機頂盒啦。跟住第二個買嚟即係純粹真係撐 HKTV 嘅啫，而家擺咗屋企咧就真係發曬毛咁滯。咁但係我都好記得一樣嘢就係咩？喂，機頂盒入邊其實提供嗰啲內容其實係港管局監管唔到㗎嘛，包括大佬我其中有一個直情係有呢、這個有四仔睇㗎嘛，有 AV 啊有成㗎嘛，咁所以喂呢樣嘢就好明顯其實係唔受監管啦。咁如果你根據咁嘅邏輯，你支持呢一件事，好似我哋咁樣都支持呢一件事，其實你支持緊做咩嘢先？就支持緊呢個港管局執笠囉， 係啦， 就話你根本唔需要再唔需要同你攞個牌啦，係咪先？如果我唔攞個牌，我都可以買到一啲類近乎呢個香港嘅獨家播映權，你又唔及我嘅，咁啊，皆大歡喜咯，係咪先？大家邊個有錢咪邊個做咯，咁你港管局可以執笠啦，唔使做啦，係咪先？咁做台嗰啲又唔使攞，使乜攞牌啫？係咪先？咁如果即係而家全部都行曬網絡嘅，咁你又真係冇得管啦。咁呢個睇落去係好事嚟嘅，係咪先？咁我哋解釋翻嘅就係頭先講翻啦，就係同當年 ESPN 嗰個係有唔同啦，因為佢係真係落地 ，ESPN 當年嗰係冇落地噶嘛。即係舉多個例就係，如果 ESPN 當年何輝 同卢德权讲啱波嘅时候讲粗口屌柒啲球员，基宝系要负责嘅大佬，因为基宝系攞咗个牌噶嘛。 系啦 ，OK 啊，咁但系而家咧，喂，乐视理论上佢攞咗之后，攞咗佢啲节目主持人唔着衫都得啊。 系啦， 系咪先？都冇人管到佢噶嘛？呢个咪就系个分别咯。OK， 呢个第一个分别啦。咁呢个亦都即系再咁，如果即系如果呢个先系一开，咁好简单啦，系咪以后？咁大家就咩都可以攞得㗎啦，譬如話喂嚟緊嘅奧斯卡金像獎無死唔使播啦，係咪先？咁譬如 D1 唔係呢個唔係 D18 啦，或者係 Record 先啦，我哋有條水有條路搭到去美國，喂我哋攞咗個奧斯卡金像獎去播都得嘅，因為如果根據翻樂視呢、這個咁呢個就係即係個邏輯係咁啦。咁仲有嘅就係佢講緊嘅 4K， 咁個 4K 其實就咁要再講一次啦，嘥鬼氣啦，你即係4K 其實。即系问题，你知唔知 4K 喂大佬已经系超高清3000几解像度，咁你究竟系边？即系究竟你香港嗰啲10Mbps 嘅宽频，大家普遍屋企用紧10Mbps 系可唔可以支援到个 4K 咧？咁呢个日后再计啦。嗱，咁呢个咧，其实可以翻嚟讲多少少就系咩？好多人就话佢几十亿买个英超，究竟佢有冇钱赚嘅咧？嗱，佢条数咧。其實就係咁計，好簡單嘅，我話俾你聽，就係嗱點解會拍香港寬頻呢？首先就係因為佢唔係一個網絡嘅供應商嚟㗎嘛，佢只係一個網絡電視嘅內容供應商嚟㗎嘛，即係基本上，咁所以如果佢真係要行一條四，佢一定要，譬如話佢而家信誓旦旦會提供一個 4K 嘅服務，咁好簡單啦。佢長期係咪一定要靠一個比較穩定啲嘅頻寬嘅網絡商、 啊、 ？OK， 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姣婆遇著脂粉下啦。咁如果你係香港寬頻咧，會插隻手埋嚟咧，嗱好簡單話俾你聽，嚟緊香港寬頻就話俾你聽，嗱睇英超幫襯我哋香港寬頻、我保證你有呢個 4K 嘅服務。嗱佢可能就會即係唔知佢嗰個技術上點樣解決咧，但係佢起碼就係話佢一定會用呢個嚟做賣點嘅。到最後佢提供唔到又俾人屌係另一回事。OK， 但係佢就會係即係佢就會嗱呢、這個就係佢其中一個生意之道啦，就係話佢其實係除咗即係究竟有幾多人嗱？即係佢買呢嚿嘢，其實係幫助到成個連埋佢嗰個夥伴啊，合作夥伴呢、這個嗰、那個頻寬嘅供應商咧，其實係可以幫到佢咧，係納到好多即係電信嘅客户咧。嗰個增長嘛，幫佢提供即係可以提高呢、這個咧，即係嗰個客戶嘅增長噶嘛，嗰個增長率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咧，即係 source of income 嚟噶嘛。仲有嘅就係乜嘢咧？喂，其實仲有一樣嘢好明顯啦，佢都係行翻佢喺大陸嗰條路啦，就係佢一定會喂第日如果搞到有聲有色嘅時候啊，佢咪喺香港再 IPO 咯， 係啦。 咁喺香港 IPO 嘅時候，咁佢嗰種你今日問緊嗰個問題話，喂佢用幾廿億買英超嘅唔知幾個百萬播一場波都計唔掂條數，咁咪睇囉，到最後 IPO 咪即係搵你香港人幫佢找埋條數佢囉，係咪先？估水嘅財技嚟㗎嘛呢嚿，咁所以呢即係唔係同你講緊乜嘢買場波返嚟逐場收唔收到幾多錢，嗰個真係唔重要嘅。咁第三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就係乜嘢呢？就係、是、嗰個文化入侵㗎嘛。就係、是、話，喂，即係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翻到去就係講緊我哋，喂，我哋究竟應唔應該嗱？即係我哋都係咁講，我哋鼓勵嚇、任何唔需要攞牌而走入嚟嘅提供呢個內容嘅網絡商可以走入嚟呢一個 market， 咁有競爭就百花齊放，咁大家有進步啦。呢樣嘢我哋鼓勵嘅。但返返轉頭就係話，你香港嘅觀眾有冇能力去分辨邊一啲係好嘅內容同邊一啲係唔好嘅內容呢？如果你識分嘅時候呢，我覺得佢入嚟就冇問題㗎、即係你咪有你買囉，你400几亿買我都冇問題㗎、但係我幫唔幫襯你係一回事咁解咋嘛。咁而家個問題返嚟其實就係話，即係喂，佢值唔值得大家去幫襯先？ 咁梗係唔值得啦。 係啦，即係嗱，我有個朋友，我唔開名啦。嗱，你知我喺Facebook 度，我就自己寫咗啲感言啦。我就話，我就好簡單嘅，即係我就咁講嘅。我就話咧，如果你 帮衬 LETV 啊，又系我朋友，又识我嘅，即希望你咧就唔好话俾我听啦，因为咧我就好惊我咧我会鄙视你，咁我就话咧希望大你就唔好讲俾我听，唔该晒咁样，咁我有位朋友啦，唔开名啦，咁啊屌鸠我啦啊，咁啊屌鸠我就话，喂，你睇太肤浅喎，系咪先？而家唔系净系睇波喎，你有冇入过 LETV 睇下先？咁我嗱，我入去 LETV 睇下，哇，好多嘢睇，有呢个《小时代四》啦，有呢个咩，仲有咩啊？有呢、這个好多佢拍嗰啲系何以笙箫默啦，系咪先？嗱，仲有啊，哇，仲有多，仲有咩啊？《清洁小小姐》啊，好多呢个画皮啊等等啦，好多。电影嘅、嗯、，OK 啊，咁啊，仲有咧好多外国嘅电影又有吓、啊，咁、啊、有咩《光珠武壮士》啊，《军天猛将》啊，等等啦、啊，咁啊，仲有《中国环球小姐》啦、啊，好多嘢睇嘅。咁、我个朋友就同我讲啦，喂，咁你唔系就系睇波噶嘛？你睇下，嗱，我如果俾钱吓，咁、我又可以入去有呢啲咁嘅嘢睇啦，系咪先？咁我睇呢啲嘢系咪好过你杰斯啊？啊！成日淨喺度 BT 啲中國電影嚟睇啊！啊！唔尊重呢、這個呢、這個中國電影啊！等等啦、啊！啊！鬧咗我一輪啦！咩會睇唔起人哋啊？點點點啊！咁我就想咁講啦，即係你唔睇，我想問阿迪先，你唔睇你究竟係咩原因先？ 我唔睇咩，即係我唔睇咩先？ 唔睇呢個樂視啊，即係你唔會幫襯樂視係咩原因先？ 屌，第一樣嘢，即係嗱，呢個翻翻轉頭咁講啊，即係我都有少少嗰啲本土撚嘅意識嘅就 係， 屌大陸嘅咪撚搞啦，即係呢個第一樣嘢。你嗱呢個又咁講啊，你買個大陸嘅，即係你俾錢佢個機頂盒擺你屋企，我淨問你一句啫，你驚唔驚嗰嚿嘢其實 cam 嚟啊？我真係驚㗎喎，講真呢個即係你話天馬行空咁諗，我驚㗎喎。第二樣嘢你又唔知佢收唔收音嘅，可能佢真係一個 CCTV 嚟呢，最後頂你個肺上返真係中央台個 CCTV。 啱啊，你呢個憂慮非常合理啊。 第二樣嘢就係 監聽或者監視嘅第一個，呢、這個就係第一個憂慮。 第二樣嘢你播戲 ,ok, 當你講文化啦。香港劇集懒，大陆嘅剧集更懒，系咪先？跟住唔好讲啦，嚟紧二三四，你睇电即系睇电影，二三四节话俾你听何谓西片啊？有乜嘢电影值得睇啫？ 系 咪先 ？OK， 即系你去到一个同埋喺我哋即系当我自己嚟睇、你已经系一个资讯爆，即系你已经系资讯爆棚嘅年代嘅时候，你再塞多咁多嘢。我都睇唔晒啦，係咪先？咁我覺得我冇，即係冇咁嘅需要咯，係啊。 嗱，類似啦，嗱，即係我哋咁樣，我哋咁樣睇啦，就係話我哋過往我都講過，即係好多香港而家嗰個電視娛樂啊，究竟提供緊一啲咩嘅內容俾我哋睇？咁首先嗱，我哋從兩個免費去睇嘅就係免費嘅電視台，我哋。大家都成日喺度鬧足都超過十年咁，就是、一定超過十年啦、就是、香港嗰啲電視究竟即係究竟一播啲乜嘢，特別係回歸之後啊，好代表唔到香港嘅觀眾，無論劇集又好新聞又好，唔使講啦 ,ok,、我哋屌 TVB 屌亞視啊，都屌唔少啦，大家都屌唔少啦。好啦，大家亦都應該有用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機頂盒嘅經驗啦、啊、我唔知啦，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話即係其實我買咗啲機頂盒返去，我都話兩嚿嘢好鍾意發咗毛咁滯，係咪先？但係香港 TV 我睇過唔夠，我諗我真係冇睇過，睇多過五日、啊、不過叫即係支持下，咁幫佢又買佢。咁但係你喂，然之後你打開嗰個機頂盒呢，其實呢即係我第一次開始用呢機頂盒，我已經發覺喂大佬成嚿嘢都係大陸 content 嚟嘅，大部分都係嘅，係咪先？就算我揾到一套好似係港產片啊，都係講緊國語嘅、然之後跟住好多嗰啲娛樂性嘅嘢都係啊呢、這個即係 內地 嘅節目多啦。咁、你話有冇外國嘢啊？有。咁但係呢個咪翻到我朋友屌鳩嗰樣嘢咯。咁如果你話我 BT 嗰啲電影，喂大佬啊，我又唔見得嗰嚿機頂盒好尊重人哋嗰啲版權啦、啊。你一樣有呢、這個 Sky Sports 啊，有呢個 BBC 啊，有 CNN 啊，你又擺鬼曬入去啦。但甚至喂，講真，你話我用機頂盒，我早過你哋好撚多啦。我喺大陸啊，大佬，我無論住喺上海、住喺廣州、住喺呢個東莞，我已經係用緊啲機頂盒， 數字電視 係咪先？因為我用緊嗰啲機頂盒交千幾蚊嘅，然之後我喺東莞啊，我連有線又睇到 ，Now 又睇到，跟住仲有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有 BBC 咩都有曬，有曬啊！喂，但係佢有冇俾版權費？佢梗係冇啦，仲有佢犯法嘅啲乜？咁我哋咪又喺度繼續用緊。所以就係第一樣嘢就話，喂，你講緊我 BT 睇電影，喂，大佬係犯法，係唔成立嘅。喺今時今日，你仲同我講呢樣嘢？我調翻轉同你講，點解今日咁撚氣頂啊？因為我跟住要做第二、第三、第四節，我因為要做第二、第三、第四節，我睇咗三套西片啊，我幾撚興啊，你知唔知？喂，大佬，我係 BT 睇，但你知唔知佢嘥緊我時間，我浪費緊我光陰，浪費緊我青春啊，係咪先？我調翻轉 claim 都仲得啊，係咪先？同我講版權咁啊，所以喂，呢、這個真係唔成立噶嘛。咁然之後仲有就係、是，喂，大佬，我想問就係話。点解我睇喂，即系你如果你系要帮衬 LETV， 你唔好讲俾我听啦。点解好简单啫，大佬？咁如果你连一样喂，即系你话哇嗱，有咩诱因要？如果嗱，我哋又翻翻一个普通嘅香港人先啦。点解有咩诱因要而家要好急切要帮衬 LETV 咧？ 我谂 因为我好担心谂喂，我谂唔到都要谂啊。我就第一个样嘢即系我好担心，我担心下季冇呢个英超睇。啊，唔系 now 有睇嘛？唔系。但系佢讲啊嘛，好平、哦，十几蚊有一场波、哦，跟住然之后九啊几蚊又话包晒，唔知咩成季、哦，佢好捻抵、哦，抵过呢个 Now TV，、哦，所以我要帮衬。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哦，第二就系好似我头先个朋友啊，哇唔止、哦，我睇波之外，我仲有呢个何以消生物、哦，有呢个小时代四睇、哦，好捻多电影睇、哦，佢又有买到版权、哦，又我又觉得冇侵犯版权、哦，好捻好，好捻开心。咁我又要帮衬，喂，得唔得啊？呢啲理由 唔得。 唔得，点解唔得？ 第一睇嗱，即系仲要讲睇波俾钱睇，即系唔好戇鳩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嗱，如果你系听网台， 系啦， 如果你系听紧网台，点解我睇你唔起咧？喂，大佬，你唔系我屋企个阿妈，又或者唔系呢个仲喺度睇紧无线亚视嗰班观众啊，大佬，你系识听网台噶，你要话俾我听，你仲要俾钱去睇波咧？其实我已经。少少鄙视你啦，但系你有钱 afford 得起，算数过睇 Now 睇基宝，都叫做支持香港嘅企业。你而家睇呢个系红色噶，你知唔知？咁然之后，如果你听得网台，你系咪多多少少应该系反叛啊、反建制啊、屌柒梁振英啊，系咪多支持雨伞啊，或者支持本土啊？你跟走去帮衬一个咁嘅台，因为佢俾紧十几蚊可以睇场波，你走去帮衬佢？啱唔啱数啊？ 我高消费嘅，我讲到明，我高消费嘅，杰斯就知啦。我睇波出街睇嘅，我中意攞住杯酒，揸住支烟睇嘅，因为屋企做唔到，讲完噶啦。 咁啊，你一种啦，系啦，你 所以喺我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喂，同埋你头先都讲啦，咁你网络世界你搵到咧，使乜俾钱睇？ 系啦， 完噶啦呢个 网络世界，我哋睇咁多年，我哋喺网台，我哋喺足球频道，我哋喺科波桑，喺唔同嘅足球节目，我哋都推。我哋都系推广緊一样嘢，就系、是、网络睇波。嗱、今时今以前我都仲话啊，避忌下唔睇啦，诶，俾翻条路大家行下啦。依家喂，咁你 LET 都啊，以 LETV 都可以啦。你都系经个网话俾我听睇英超，咁我不如何不我就话翻告，我就告诉你 LETV， 其实我系比你更加早系用个网嚟睇波咯。我睇嘅唔只有英超，仲有德甲，仲有西甲，仲有意甲，仲有法甲，仲有荷甲， 系啦， 咩我都睇到。咁点解我要俾钱你睇咧？咁所以就系、是、喂，咁点解如果我喺个我喺我如果我相我识一个朋友？佢係有習慣聽網台，佢甚至有做網台嘅節目。佢話俾我聽，幫襯呢個樂視係理所當然。喂，我係咪應該鄙視佢先？我今日唔開佢名，我已經好俾面佢啦。阿爸爸，係咪先？啊，仲要俾佢教訓一頓。唉，咁你話係咪應該？打柒佢啦！啊，咁所以咧，即系咁嗱，咁好简单啦。第二个 point 讲埋你一 point， 系 你睇嗰啲嘢有乜为啫？ 系 《何以消生物》啊，《小时代四》啊， 系啦，嗱呢个就重要啦。嗱，你话你问我，讲真，嗱，我系四廿几岁人，睇电视 睇電視呢種嘢，講真，嗱，你今時今日，你就算你就算 back 翻轉頭，你俾翻個 TVB 我睇，冇問題嘅，百毒不侵，因為我已經喂。即係我睇幾廿年電視，知道啲嘢講，唔係知道你想點啦，係咪先？我最多係笑話你，係咪先？百毒不侵啊！我對我嚟講真係冇問題，或者就係、是、喂，你講緊嚟緊，我嘅下半世淨係得翻無線同亞視同埋呢個加加多個呢個歲月流星台， 嗯、 我都可以過到曬，冇問題。即係我講緊我真係要睇電視嘅話，但我而家我嚟講，我哋關心嘅唔係我呢一代啊嘛。喂，我就想問翻你，如果你作為一位爹哋媽咪，又或者你係一位即係成年人啊，或者你有頭家，或者你屋企總之有下一代嘅，喂，你如果你又係聽緊網台嘅嗰類人，你又係反緊政府嘅，喂，過往你講緊我哋擔心嘅就係乜嘢？文化入侵啊嘛，係咪先？你我哋應該要擔心嘅就係、是、喂，究竟我哋想我哋嘅下一代睇緊啲乜嘢先？即係譬如你話喂。Netflix 嚟緊，我哋歡迎佢，歡迎噶，係咪先 ？Netflix 又嚟得冇問題啊，樂視又嚟都得啊，冇問題啊。不過問題個選擇權喺翻我度啊嘛。 我想 抵撚死嘅香港人，你明唔明白？究竟個你明唔明白樣嘢就係、是、嗰個選擇權究竟喺你度，唔喺佢度咧？ 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實在太過唔識得何謂叫選擇啦。即 係 頭先點解講嘅話，你一個資訊爆破，即係已經係無限嘅年代，就係、是、你開始一人24小時你已經接收唔到咁多資訊啦。係 啊， 無論你個手機度又好，你翻到公司上網又好，跟住你睇電視都好，而家到咗地步。個問題係，喂，冇人叫你食曬所有嘢㗎。 系啊， 即系你唔应该食晒噶嘛，即系等于我哋都讲，你唔需要听晒所有网台节目噶嘛，系咪先？你系要识得拣噶嘛， 你要识得拣，你有选择噶嘛， 冇人会醒觉觉得佢系识得拣同选择噶嘛，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系、是、喂，唔系话即系你明嘅诶，喂，有好多时就系、是、你又系俾佢带住走，你觉得佢喂佢系 in 嘢嚟噶，嗱佢玩一铺咁大，佢系 in 嘢嚟嘅，你唔帮衬佢咧，好似有勾咁样，你可能就系一个咁嘅心态，但系你有冇问过究竟？即係如果你以往好似我哋咁樣咁多牢騷，覺得呢個香港今時今日呢個香港咁有問題 ，OK？ 喂，呢鋪嘢你又覺得冇事嘅，又覺得 OK 嘅，唉，佢又翻去從嗰個收費角度去睇，佢好平，所以我應該幫襯佢，唉，就平平地冇所謂啦。咁我覺得你係咪有問題呢？你又覺得係咪喂？你又對唔對得住啲下一代呢？你究竟你想你啲下一代睇緊啲乜嘢先？係咪先？喂，大佬，我喺屋企我都唔會開個，我都唔喺我女面前開嗰兩個機頂盒。喂，就算開我女今時今日錫咗佢老豆 大啦， 你嘥時間就睇埋咁嘅嘢。喂，佢都會咁樣同我講、 嗯。 OK， 佢有佢自己嘅，佢有佢自己吸收 information 嗰、那個 嗰、 那個自主權。 係咯， 我又覺得、嗯、喂，直情係即係一個良好嘅態度嚟嘅、 嗯。 喂，咁你應該係咁樣噶嘛？如果你唔係咁樣，你聽乜鬼網台啫？你不如就慢慢陪住个细路睇《爱回家》啦， 唔系， 系咪先？ 我会咁样睇嘅，我会咁样睇嘅。即系如果你想觉得你个细路， 嗯 ，OK， 系真系要睇啲乜嘢八路军啊、新四军啊、你知中央台啦、 啊、 好兴嗰啲嘢 啦， 就唔系间谍，就唔系警匪噶啦，嗰啲嘅话，咁你不如你举家。 嗯， 居咗内地去算啦。 系 ，OK， 我唔怪内地人嘅，内地人因为冇经历过选择，佢净系个国家俾佢系食呢大嘢呢大嘢，所以会觉得中国好声音 OK， 跟住然之后所有嘢都 OK。但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唔可以单一句声同我讲，喂，上面套嘢中国好声音 OK 喎，即系因为我哋经历过嘅就系有个选择啊嘛。但个问题我哋唔可以放弃咗呢样嘢，就话喂。如果我要 ban 佢，我又未至于去到你咁怒气 嘅。即系你仲有咩资格去屌鸠民主党、屌鸠嗰啲亲共嘅民主嘅人士，话人哋跪低啊？喂，你其实咪又喺度跪紧？你觉得好似系冇？你觉得系诶、哎，即系冇问题噶嘛？你觉得咁如果咁样睇电视系冇问题噶嘛？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喂，好简单啫嘛。阿爷觉得你呢一步有 accept 咯，我下一步。我咁啦，如果我係阿爺，我叫中央台啊，買撚曬德甲、意甲、法甲同埋呢個西甲 ，OK， 剩翻英超俾樂視， 跟住然之后就话俾大家听，嗱，你睇呢个中央台咧，就有呢几呢几样嘢睇噶啦， 冇咗， 免费啲，我唔收你钱，吓、啊，你唔搞事，我就有得俾你睇噶。喂，你系咪以后就唔搞事，就睇睇就有就可以免费睇睇埋呢啲波咧？喂，唔系咁样噶嘛，大佬，啊、即系呢而家已经喂大佬啊，即系呢个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嗱，头先你讲嗰个忧虑咧，嗱、这、呢个其实佢仲有一个做一个方法，其实佢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咧，即系而家国内嗰、那个，我哋上个礼拜讲呢个滴滴都系嗰样嘢啦，就系话嗰个大数据市场啊嘛、嗯，其实就要纳埋你啲数据。 头先咪 你系啊， 你个 即系 你个 讲紧嘅就系惊 你个机顶盒 喺 屋企， 惊佢监听。 系啦， 惊佢监视、 监听、监视 之外，仲有就系个云嗰嚿嘢，佢有嚿 cloud 嘅，嗰、那个云嗰嚿嘢咧，第日咧其实系要嚟吸你啲数据嘅，你啲数据咧其实咧系会全部怼晒俾嗰俾个成个嗰个大陆、那个大陆嗰个市场，而家大陆市场最有一样，而家咪就系玩呢啲咯，大数据市场啊嘛， 嗯、 大数据市场佢计得到条数出嚟咧，佢就可以喺香港 IPO， 不特止啊，其实就系佢方便埋咧做 data 嗰啲， 系啊， 系比其他嘅国内嗰啲红色嘅企业啊，电信又好啦，娱乐又好啦，乜总之提供资讯，佢咪再入侵埋你个人嘅世界咯。 好简单， 呢个即系第一步嚟噶嘛。 我好简单地去讲嘅就系话，一个共产政权，佢如果知道你日常嘅起居饮食，乜嘢时间去开住部电视嘅话，你惊唔惊？讲完噶啦，即系 OK。你落到嚟香港，假设你有600万个机器领盒，你每揿一下，佢就会有个 record 知道你几点钟睇，咁你佢会估计到你几点起身， 系啊， 熄电视，成个人嘅 life 嘅 lifestyle 嘅 data， 你会知道 晒。你有冇睇大陆电影嘅习惯啊？ 你中意睇 睇乜？系啦，睇 外国唔系睇外国嘅嘢。你几时会睇新闻 ？O K， 冇错啦。 你几时会熄咗个电视？又或者你会唔会睇马或者睇所有嘢？佢会知道咗你个分析到嘅过程。 所以好简单，再讲，如果你真系帮衬佢，我有乜理由唔鄙视你啊？即系只系用一个咁细埃，用一喂，只系喂人哋只系出第一招呀，第一招叫英超，你已经跪低啦。咁你仲讲乜嘢？你仲讲乜嘢？守护香港啊！收皮啦，系咪先？我的话即系你搬翻大陆住啦，咪就系咁简单咯。OK，、嗯、啊，咁啊，嗱，自己要再谂啦、 嗯。 啊，咁啊，休息之前咧，就翻嚟咧，咁我哋就今日其实咧，我都好想讲多啲电影嘅嘢，讲多少少啦。咁、嗯、啊，呢、這个礼拜其实好多嘢值得纪念嘅，除咗头先讲过嘅一啲事情之外咧，咁仲有一个就系嘅9月30日咧，就应该咧就系呢个占士甸1955年，即系60周年嘅纪念啦。咁、 嗯、 所以咧，我哋又即系趁呢个机会嘅，有啲网友提我嘅，咁啊讲下占士甸啦，怀念一下占士甸啦。咁啊60年啦，咁啊呢个咧就当然，虽然佢唔系我嘅年代，但系咧我年青嘅时代咧就即系其实好影响过我哋嗰一代嘅人，因为即係譬如话，我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都会，即係好多早场嘅都系睇占士甸嘅电影啦。咁占士甸嘅电影其实同李小龙一样嘅啫，三套冇多㗎啦，系得三套嘅啫。咁一套荡妇痴儿，一套呢就系呢、這个阿飞正传，咁另外仲有呢就系巨人。咁睇嚟睇去都系呢三套，咁呢就所以都可以即系分享一下，好多人淨係会睇过阿飞正传啦。咁anyway 一阵都我哋都可以讲下呢三套嘅电影啦。咁其实点样怀念占士甸呢？即係譬如话如果你睇返，其实内地都会怀念占士甸㗎，但如果你睇返内地呢，就有时係会俾佢激死㗎。 ok， 譬如佢就会话俾你听其实香港都系咁嘅，即係我想问你啦，你知唔知边个占士甸先？ 知 ok， 咁占士甸俾你咩感觉呢？ 冇，更加唔系你个年代啦， 唔使我年代噶。咁你譬如话占士甸嘅相，其实系即系嗰啲影嘅眼照，其实到今时今日仍然都系一种潮流嚟嘅，一种 culture 嚟嘅， 系啊，你 一种 icon 嚟嘅、嗯。 即系我觉得， 即系你有咩感觉俾到你啊？ 我冇乜 感，我冇乜感覺， 我冇乜感覺。 O K， 咁你可能觀察力唔得強啦。 係啊， 咁啊，譬如你如果喺內地啦，咁如果你睇內地咧，就一啲雜誌啊，譬如話寫開占士癲咁，梗係講好型啦，不羈浪漫啦。咁仲係如果廣東省呢邊咧，就緊會同我哋香港一個明星會相對比較啦，就係話佢都係佢係同張國榮一樣啦，係咪先？咁啊，都係不羈浪漫啦。仲有咧，就係咧，佢哋兩個咧都係英年早逝。系啦，咁仲有咧，我曾经见过一个咧，就咁讲啊，即系佢特登要将好多嘢咧，同呢个张国荣咧系摆埋一样嘅，就话佢哋两个嘅死咧，都系同咧个飞嗰、那个字阿飞个飞系有关系嘅，咁佢点形容咧就嗱、啊這個、呢个咧占士癫咧就喺1955年咧就系、是、飞车死噶嘛，咁、然之后咧。张国荣咧就系喺层楼上边咧飞落嚟死噶嘛，啊你系咪想打佢咧？系咪先？即系你咁样讲咧，我真系咧觉得咧， 我就觉系，我就觉得一样嘢嘅系，如果即系你头先讲嘅就话，占士癫有人会拎咗佢同马丽莲梦露 compare 咯。 啊 ，OK， 咁啊，行都可以咁讲嘅嗱，即系我谂占士癫首先就系、是、一样嘢啦，因为佢好着数啦。嗱，首先咧就系佢唔同张国荣噶，其实咧。如果你讲英年早逝勉勉强强得嘅，但系咧，喂，大佬占士癫直情系喺喂24岁就死噶啦，张国荣系46岁先死，所以咧，其实你有少少咧就唔系好可以摆埋一齐啦。咁、两个都系飞来，唔系两个都系同个飞字有关，就更加牵强啦。第三咧就系、是、即系我谂啊，佢个好着数啦，因为佢停留咗喺个年代度啊嘛，佢、停留咗喺个永远最型嘅年代，好似 好似玛丽莲梦露咁啦。咁仲有一样嘢，其实有好多，譬如话你睇《阿飞正传》咧，好多人就系睇过《阿飞正传》啦。咁就即係除咗你話阿飛正傳係同飛仔有關 ，OK 嗱，我就咁講喎，香港第一個阿飛即係被形容為占士癲，真係唔係張國榮嚟喎，唔該香港人自己搞清楚呢咩係邊個，大家都識嘅其實都，粵語長片年代嘅麥基啊嘛，早幾年過身嘅麥基，麥基當年啊一出道啊係叫做咧。東方占士癲嘅大佬係嗱，咁然之後咧係即係係勁好多嘅，係早好多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咧，即係你睇占士癲嘅阿飛正傳咧，其實佢唔係我想講咧，佢唔係淨係講緊咧臭飛嘅大佬嗱，其實。先讲下呢套电影啦、啊、即係讲少少呢套电影啦 ,1955 年啦其实呢就据报道呢其实呢据返一啲报道我未出世啊当年咁呢就係、是、呢其实呢喺香港上画嘅时候呢就是、1956年嘅。1956年嘅时候占士癫就已经过身㗎啦。占士癫好短暂呢拍过三部电影其实都系又喺1955年至1956年嘅。其实54到56度啦但係上画其实都喺美国上画都系5到56年。咁然之后佢死嘅时候咧就系1955年嚟嘅，即系啱啱拍完巨人咧，就跟住落咗画，佢就准备去赛车，就喺加利福尼亚州，跟住然之后咧，佢嗰个咧嗰架赛车嘅工程师嗰阵时揸嗰架波子啊，开篷嘅波子，咁嗰架车咧佢就点咧？嗰阵时嗰啲赛车，佢嗰阵时咧就因为架车新车落地，佢嗰个工程师就叫佢咧就话，不如咁啦，嗱我哋咧就直情揸去嗰个赛车场嗰度。咁就經過好長一條公路啊，咁就即係等架車 warm up 下，咁然之後佢喺 California 嗰條公路嗰度咧，今時今日叫做唔知 James Dean 咩 Road Junction 咁樣，類似而家有紀念佢嘅，咁咧就喺嗰度咧同另外一架車咧就炒咗，咁啊然之後炒咧就唔係三個人一齊死曬㗎嚇，就。淨係好似淨係 James Dean 死咗啫，今時今日就三個人都過身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去嗰度咧，有旅遊景點嚟噶。你去到咧，其實咧仲有一個鬼故啊，個鬼故咧就係話呢個咧，嗰度咧成日會見到有三個人咧會行埋你度嘅，即係喺嗰條公路嗰度。咁然之後你見到佢三個人，你問佢佢話你邊度嚟㗎？咁佢話我喺附近嚟。咁但係嗰條你知嗰啲美國啲公路咧附近冇人噶嘛？其實今日條公路即係兩邊沙漠咁嗰啲咧，睇電影都睇過啦。咁其實喂，呢附近喺邊度嚟啊？咁但係咧，成日都見到有三個人喺度。咁嗰三個人咧，就係即係喺呢個 點講呢，即係喺嗰個喺成日會流連返喺嗰度，咁其中一個係 James Dean 啦，另外一個就係佢嗰個德國嘅工程師啦，仲有一個呢就係揸住另外嗰架車同佢炒車 cut 佢線嗰、那個嗰個後尾都好出名，我哋有叫嗰、那個名叫 Donald Turn Up Speed 啊，佢個名叫 Turn Up Speed 嘅佢姓，咁呢就咁三個鬼魂都會喺嗰度。咁講返即係亞非正傳啦，其實亞非正傳呢嚴格上唔靜止，點解話嗰套戲好有代表性呢，就話其實佢1955年嘅戲啦，55年正值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即係經歷過咗十年嘅時代。咁嗰十年嘅時代，美國其實呢係一個咩嘅年代呢，好似而家大陸咁樣啦，譬如話經濟起飛啦，大家又追逐個 GDP 啦，個個人搵錢，有好多即係搵錢嘅渠道啊等等啊，所以又搵好多錢啦，咁忽略咗啲年青嘅一代佢哋嗰啲嘅生活。咁所以呢亞非正傳其實就講緊三個年青人，即係嗰、那個即係對家庭嗰種背叛啊，同埋呢就係一種呢，即係對嗰種所謂嗰種當時講咗好似而家阿習講緊嘅中國夢啊，嗰陣時講緊嗰啲 American Dreamers， 其實係一種篤爆佢㗎嘛，即係話俾佢聽呢，即係嗰種享樂主義啊、消費主義嗰種老土啊，唔係即係嗰種不知所謂啊，而忽略咗好多 spiritual 嘅嘢，或者關心年青人啊，或者就係年青人其實有好多嘢想同呢、這個即係爸爸媽媽講，但係冇辦法可以講得到出嚟，咁所以就引申咗有呢啲所謂叫做亞非嘅嘢。咁、那個電影係好睇嘅。嗱，我呢節又長一陣啊，我哋留翻一陣，我哋再講下，即係講多啲有關詹姆士癲嘅嘢啦。咁咧就揀嚟呢一隻歌咧，就係、是、我揾到喺網上咧，其實揾到一個現場嘅版本。呢、這個現場嘅版本咧，就有一位叫做 Fion 嘅女仔啦。咁咧就其實喺翻嗱，即係James Dean 咧，好多香港人其實好唔明白咧，就係話究竟佢係一個佢其實除咗係一個好型嘅 culture 嘅 icon 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係咩？佢其實係好有一種咧鄉下仔嗰種感覺 ，country 嗰個味道，即係美國嗰種 country 嘅味道。味道其實好多人咧係忽略咗，咁所以因為佢譬如話佢出身喺 Indiana 啦，同埋佢絕對唔係一個大城市嘅男仔，咁所以咧我就喺 YouTube 度咧就揾到咧，即係喺田納西喺美國田納西到依家都係喎，就有一間即係 launch 就叫做The Listening Room Cafe， 咁然之後咧就每個星期一晚嘅夜晚咧就有一班。女仔呢班女仔呢就叫做 Song Suffragettes 呢就即係呢即係擁護女性有呢個投票啊同埋參與政治權利嘅咁嘅意思啦，即係同女權都有啲關係啦。咁呢其中有位女仔叫 Fion 呢，佢就唱咗一隻歌，個歌名呢應該都係自己作，咁歌名呢就叫 James Dean 嘅。咁佢就係用一種呢點解會揀呢隻歌呢，其實歌中 James Dean 嘅歌就好多，有啲直情係 pop song 嚟嘅。咁但係呢首歌好鍾意佢呢，就因為點解佢仍然保留返係一種好 country 嘅味道。仲有一樣嘢就係呢位女仔係今時今日一位90後嘅女仔，咁呢彈得一手好吉他，咁呢我覺得喺今時今日有一位年輕嘅女仔仍然係鍾情於 James Dean， 咁所以呢我覺得好值得呢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歌。咁我哋就聽下呢首 James Dean， 我哋返嚟第二節開始我哋今日嘅中國西片。 On the tracks, racing the train, screaming out that was insane. Speeding fast, killed the headlights and closed the eyes. Jumped off the city bridge, you said I never would, so I did. But the real thrill was loving you,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the craziest thing I ever did was let you go. Cause even James Dean wasn't that reckless. A feeling Elvis couldn't shake. A prison Johnny Cash wouldn't want to visit. A snapshot Marilyn wouldn't want to take. Too young, too dumb to ever know. Oh, even James Dean wasn't that reckless. You're when magic and chaos collide. A firestorm inferno inside. You're a rebel without a cause. was,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the craziest thing I ever did was let you go. To end.